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李坤宇，叫做《守护爱情》。生命如花，爱情是蜜，一起来听《守护爱情》。 谁蒙在鼓里，谁打破沉寂，看个人问题，想看最近的天气，别人的泪滴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悲酒悲喜，是喜都像没关系。谁害怕孤单，谁愿意逞强，谈情绪感想，总怪自己比较忙。自己的晚餐无限孤单，不如不想，你为你我还我，独自看月亮，夜却清香。越想越乱，越伤感，演了演戏了，灯还是一样。无力大城市大海的那夜，他的夜在哪？二次元的街，一二三的不得吧？一直难道是不那只阿娜？谁看这天涯？奈了未来，曾经哈尼卡。想看最近的天气，别人的泪滴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悲就悲喜，是喜都像没关系。谁害怕孤单，谁愿意逞强，谈情绪感想，总怪自己比较忙。自己的晚餐路线孤单，不如不尝，为你我还我，独自看月亮，夜却清香。越想越乱，越想看，点了眼熄了灯，还是一样。无力大师是在哈伦格夜，灿烂也在那二次元的街，一二三的都在吧，一切难道是否那句爱呢？谁看这个夜奈了危害，纯洁哈尼卡。无力大师是在哈伦格夜，在夜在那二次元的夜，一二三的口袋吧，一切难道是否那句爱呢？谁看这个夜奈了危害，纯洁哈尼卡。无力大师是在哈伦格夜，在夜在那二次元的夜，一二三的口袋吧，一切难道是否那句阿那？谁看这个夜奈了危害，纯洁哈尼卡。 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飘落，酒喝干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动在堡垒的尽头。哦，你该自由，哦，你该快乐。 出幻魔，不如你该等我，问你只是别再躲，别再给我你的沉默，既然爱就放开手，今后有我陪你走，问你只是别再躲，只要你把心交给我，既然爱就别放手，因为我在你的左右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，揭穿了单人结婚进行曲，在这场爱情凋零的吧。

幸福是什么呢？幸福是生活赋予每个人的理想，它不能仅仅用任何单一的指标来衡量，比如说钱、权、名利，把升官发财、飞黄腾达视作幸福，难免骄纵了自我的贪欲，招来束缚和烦恼。幸福不是简单的满足欲。 我只是擅长用微笑去伪装，不是吗？我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勇敢，我偶尔也会 完全都不被祝福，怎么爱总有人反对，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，

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给你把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叮当，叫做《白头吟》。叮当在歌坛的奋斗史足以拍成一部励志剧，从家乡浙江一路唱到台北的小巨蛋，成为了继王菲、那英、宋祖英之后在台北小巨蛋成功举办歌唱的内地女歌手。一起来听到叮当带来《白头吟》。 白雾山上雪，江河云际月，问君有良意，相决绝，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，洗涤玉骨沙，沟水东西流。起起伏起起，佳期不是题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竹竿和袅袅，鱼尾和筛筛，难而终一气，何用千刀为。起起伏起起，佳期不是题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起起伏起起，佳期不是题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白雾山上雪， 吵闹到世上，都能给对方安全感。让我们交换一颗心无妨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心却还情相缠，心比谁来更有发言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把意外全被融化。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， 三注单式票，满五十元赠送十四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二十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千呼万唤只为等你，三河福成酒业现成品燕郊区域销售主管十名，销售代表六十名，有酒类销售经验优先，待遇丰厚，平台广阔，详询182-3281-9111李经理。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，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，悠闲的漫步沙滩，尽情地享受海风的吹拂，海浪的拍打，近处飞鸟盘桓，远处帆影点点，海天一色，

解脱。 有趣，说好转身就该忘记，不看不听不语，缺氧的鱼和不想续杯的咖啡嘲笑着我，该谁先离去，一苍白表情总好过虐心的撕裂，我并不想恨你，以后有趣，难道等着我去阐述失败的逻辑，平生我还爱着你，你我同类，逃避就以为不可悲，这不是同类，无法盲目的带你去飞，两个世界的痛 Oh babe， 让我一人来背、yeah, yeah, yeah, 难怪你我是同类，放弃就以为很完美，却不是同类，就让你飞，本不敢说的话就别再探寻，真实虚伪 寂寞。

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，或者花很多心思去猜度身边人对你是否真心。一个人生活不会死，体会孤独是成长的必修课，谁都要经历。人生路漫长，如果有一段实在没人陪你热闹同行，你只要对独行的自己说，走过这段路就好，前方有更好的风景。 手拉拉的你，为你静悄悄离开，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。春天的手要翻越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。羞答答的你，回忆静悄悄离开，慢慢地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。清风的手要试探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。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都为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难你如胸怀，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人坏。羞答答的你回忆静悄悄离开，慢慢地倒数凋零同时展开。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抽长情，怎将他轻轻地摘。等待， 炎热的夏季，虫子们也会躁动不安，给我们带来麻烦。把吃剩下的橘子皮或者喝剩下的湿茶叶晒干之后，放在较大的铜盆里点燃，就可以达到卫生香的效果，既能够清除室内的异味，又能够驱赶噪音。 山路的人群中，错误，我在恐惧中逃避，那无名已牵着，恨我不能提起勇气，面对一切报应，让生命去等候。 想谁当真，谁就想到

I still wanna know who's taking you home. For tonight, I'm gonna get my mind off it. Don't care that someone's got his hands all up on my body. Stay at a night, go where the music's locked. So I there's no one danger, talking to stranger.